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首播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小鬼当家节目呢，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内容，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想啊，同学们都听说过非洲的肯尼亚吧，这个国家位于非洲的东部，在它的境内啊，有一个东非大裂谷的轮廓非常的清晰，它将这两个国家劈为两半，恰好呢与横穿全国的赤道呢相交叉，因此呢肯尼亚获得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一个称号，叫东非的十字架。那么同学们呢不就会问，难道 Peter 老师今天准备讲肯尼亚这个国家吗？这个答案呢可以说是是，也可以说是不是，因为今天 Peter 老师要讲的是呢在肯尼亚的一个中餐馆。那么这个餐馆的名字呢也非常的好听，叫听听，两个汉语拼音听听。它位于肯尼亚的内罗毕，它为当地的肯尼亚人提供精美的中餐呢已经将近40多年了，因为它美味的菜肴和独特的文化深深吸引了当地的肯尼亚的老百姓，所以呢很多人对这个餐馆呢非常的称赞。其中一位叫做 Steven 的一位当地人说呢，这是一家绝对值得一试的一个餐馆，因为从他的祖父时代起呢，听听这个餐馆呢就为大家开始做中餐了。好，那么我们看一看这句话翻译成英文。听听，首先把这个餐馆的名称放到了前面，听听 A Chinese restaurant， 一个中餐馆，Located in central Nairobi. Central 是中心的， Nairobi 是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哈， Nairobi has been serving local Kenyans local Kenyans 为当地的肯尼亚老百姓服务serving local Kenyans for nearly 4 decades， 40年了给大家拼一下 D-E-C-A-D-E four decades with delicious dishes， 它非常美味的我们说这个菜肴delicious dishes， 把这个菜给大家拼一下 D-I-S-H dish， 以及呢独特的文化背景 andUnique 这个词，不知道同学们会不会Unique U-N-I-Q-U-E 独特的，它可以指呢一个品味一个风格完全与别人不同， Unique 后面是文化的背景 Cultural background Cultural background， 这是一家绝对值得一试的餐馆。 This is a restaurantDefinitely worth a try， 后面用的是 worth a try worth 这个词Peter 老师想简单的说一下，它表示值得，它往往的它的句子结构是 be worth something， be worth something， 它后面呢可以加名词比如说 worth a try， 这里面这个 try 是一个名词了，但是呢如果说跟动词的话呢是 be worth后面叫 doing something， 比如说这个电影值得一看，这个书值得一读，就可以说 the film is worth， 比如说 seeing， 那么这个书值得一读呢 the book is worth reading， 但是后面加名词的话就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了worth a try， 所以呢大家在说一个东西值得一试的话呢 something， 比如说 the movie is worth a try， 非常地道的一句英文。它是当地的一个居民 a localresident 把这个词拼一下 R-E-S-I-D-E-N-T 居民主妇开始呢就为大家做中餐了。 He has provided Chinese food since my grandfather's time. 他用的呢是一个 since 从什么什么开始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用的是 provide 提供中餐的这个服务。好，我们继续了解这个餐厅。餐厅的老板叫亨利丁 Henry Ting。 丁丁餐馆在1978年在内罗毕中心商业区开业，他呢坚持做中国菜，同时啊也适当的融入当地的肯尼亚的这个口味。 According to Henry Ting, the restaurant owner, 他是餐厅的老板， Ting Ting was established established in 1978 at the heart of the Nairobi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在内罗毕，我们说它的 CBD 的一个核心地带了，用的是 heart of Nairobi CBD. 同时坚持这个词大家看看怎么来说。我们叫 hold, H-O-L-D, 表示拿起来，如果把一个东西呢非常直的非常挺拔的给它拿起来叫 uphold。大家想想这个词是不是非常的形象啊 ？Uphold， 它表示一个人坚持一个主张，坚持一个原则表示一个人的坚定的信心，叫 upholding Chinese cuisines Chinese cuisines， 那么表示中国的这个菜系中国的这个做菜的风格叫 cuisine， C-U-I-S-I-N-E cuisine， while incorporating local canning preferences。这句话有几个难的单词，融入了一个东西 incorporate I-N-C-O-R-P-O-R-A-T-E incorporate 表示融入这句话呢可以说呢一个东西它包含了东西方文化那么说 incorporat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都可以所以说它表示说一个东西它既有 A同时呢还有 B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式的一个词 incorporate。 那么 local canning's preferences 后面这个 prefer 这个词大家都会吧，表示喜欢，但是今天这个喜欢呢用它的名词的形式 preferences P-R-E-F-E-R-E-N-C-E。 所以这句话我给大家再说一下因为有些难度， upholding Chinese cuisines while incorporating local canning'spreferences。 多年来这个听听餐厅呢已经成为这座城市地标性建筑肯尼亚国际会议中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吸引了大量的写字楼的白领，甚至呢是总统的一些朋友。多年来非常简单 ,four years, 我们的 year 后面加一个复数表示很多年来 听听 has become a defining part of city's landmark。非常好的一个词，表示说非常重要，能够对这个城市呢起到一个定位的，或者说呢锁定它内涵的一个部分。Defining part, D-E-F-I-N-I-N-G, defining part of city landmark Canning'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叫 KICC, 成为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同时吸引了写字楼的白领，吸引 attracting a lot of office workers.Office workers, 非常容易 even 总统的朋友 presidential patrons, 那么也可以用成 present friends, 也可以都可以。我们给大家呢有一定难度，大家呢可以用这个 present friend 也是可以的。好，那么看看哪些总统来光顾他这个餐厅呢？肯尼亚前总统的 MOI 叫 Moi, 是他们的非常忠实的顾客，他几乎每个月都来一次，同时呢用现金支付。同时还有几位总统也非常喜欢听听的食物。The former president of Kenya, the former 前任的总统former, F-O-R-M-E-R, former president of Kenya, Moi, was very good patron for us. 后面这个顾客他没有用 customer 这个词，而换了一个 patron, P-A,T-R-O-N 这个词是非常的正式大家如果去一些比较高档的酒店，我们说这个顾客他都不用 customer 这个词，而用 patron 这个词来表示顾客，所以大家以后去酒店的时候呢留心一下patron for us. He comes almost once a month, 每个月来一次， and pay in cash, 用现金支付。大家学会这个介词 payIn cash, 表示说用现金 ,and other present all enjoy their food 啊，特别喜欢他们的食物，叫 enjoy。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inting, a Chinese restaurant located in central Nairobi, has been serving local Kenyans for nearly 4 decades with delicious dishes and a unique cultural background. This is a restaurant definitely worth a try, says Stephen, a local resident in his 30s. He has provided Chinese food since my grandfather's time.According to Henry Tin, the restaurant owner, Tinting was established in 1978 at the heart of Nairobi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upholding Chinese cuisines while incorporating local Kenyan preferences. For years, Tinting has become a defining part of the city landmark Kenya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attracting lots of office workers nearby and even presidential patrons.The former president of Kenya, Moi, was a very good patron for us. He comes almost once a month here and pay always in cash. And other presidents all enjoy our food. 接下来就用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将请来两位同学分别给我们做中英文的朗诵。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第一位同学呢，他叫做谢灿然，他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他给我们带来的呢是英文朗诵《我的冬奥梦》单板滑雪。 Hello everyone.I'm Smell Xie. I come from Beijing 三里河 No. 3 Primary School, Grade 4. I'm 9 years old. It's an honor to share my dream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with all of you. Recently, I was attracted by the King of Canoan, a program which was produced by Beijing TV and the famous director Zhang Yimou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ream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It starts with all the skill of skating underwent hard training. It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me. I asked myself, what is my dream of the Winter Olympics? As a pupil, I really want to become an Olympic volunteer. First of all, I'm good at roller skating, and I have a sense of balance. So, I'd like to learn skating and spread it. Secondly, I need to improve my English.During the Olympics, I can talk with foreigners and spread Chinese culture. I can start helping by contributing myself a little bit. As Yang Lan said, winter sport in China and abroad will be the long-term beneficiary of the unparalleled growth. Let's act and support our power to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Now, I'm going to bring snowboard, language of Winter Olympics, to all of you. As a fashion sport, snowboard was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60s as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began to seek out the new winter activities. Men's and women's snowboarding became Olympics game at the Nagano Games in 1998 with giant slalom and half-pipe competitions for the first time.Nowadays, Olympic snowboard contains 5 events. Snowboard is a winter sport that involves descending a slope that is covered with snow. The player stands on a board which is attached to his feet. Also, the United States team rules the games. Our country's athletes also have great performance on this program.In 2009, an 18-year-old girl, Liu Jiayu, won gold medal in the women's half-pipe.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outstanding athletes in this sport, fighting for the glory of our country. In snowboarding, you can experience both the freedom and passion that can get in surfing. It only takes 3 days to get the basic skills. As a beginner, if you're afraid, it's normal.When you stand on the board, you'll find it is not so difficult as you imagine. Trust yourself. As long as you have enough patience and confidence, you will be able to fly in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My friends, let's play together with this cool sport for a healthy lifestyle for Winter Olympics. Thanks, regards.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江宇佳贝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面朝大海》，它来自于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我是江宇佳贝，来自北京十二中初二班。我今天要朗读的是孩子的一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孩子诗篇中最明朗最温暖的一首，抒发了诗人的向往幸福而又孤独凄凉之情。 好，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中英文朗诵。如果收音机旁的同学你在朗诵、配音、演讲有一定才艺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文绘本故事。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故事系列，今天故事的名称呢是 Happy Alphabet。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lphabe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字母的故事。An airplane, a balloon, a cake, but why?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see. 一架飞机，一个气球，一个蛋糕，这是为什么呀？那让我们一起去聚会上看一看吧。Are you ready? One, two,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Happy Alphabet, a Phonics Reader. 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快乐的字母》，这是一个关于讲自然拼音的一本故事书呢。An airplane to fly. B, a balloon so high. 这是字母 A, 一架飞机正在天上来回的飞。这是字母 B, 有一个蓝色的气球飞得好高好高。C, a cake, but why? 这是字母 C, 一个蛋糕，但是这是要干嘛呢？为什么呀？ D, a dinosaur to ride, 这是一个恐龙，可以骑的恐龙，那谁在恐龙身上呢？A little duck, 一只小鸭子。E, an egg to hide. 哈哈，这是一个彩蛋，这个彩蛋可以被藏起来呢。F, a fairy with wishes and fishes. 哈哈，这是一个小仙子，她带着各种各样的祝愿，还有小鱼们一起来了。G, a game to share. 哈哈，这是字母 G,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可以一起分享的一种游戏啦。H, a hat to wear, 这是一顶可以戴的帽子。I, ice cream to lick, 你快看呢，这是字母 I, 冰淇淋快要化掉了。J, J, a jellybean trick, 那这是字母 J, 哦，现在小丑正在玩软糖的小把戏，他把所有的软糖都放进嘴里了。Cake, a kangaroo spring, 啊，这是字母 K, 嗯，这是一只袋鼠，它跳来跳去的。L, la, a lion singing,嗯，这是字母 L, 这是一头狮子，它正在唱歌呢。M, a monster in a vest, 好，这是字母 M, 有一个小怪物，它正穿着小背心照镜子呢。N, an empty nest, 好，这是字母 N, 你看到图片上是一个空空的鸟窝。O, an octopus in a boat,这是字母 O, 有一只章鱼正在船上，它在划船玩。P, a parachute to float, 这是字母 P, 哦，这个降落伞正在漂浮着，它还带了一个小礼物。Q, a queen on a throne, 哦，这是字母 Q, 有一个女王啊，坐在王座上。R, a rabbit on the phone,啊，这是字母二，有一只小兔子，它正在打电话。S, a spider spinning, 啊，这是字母 S, 有一只蜘蛛，它正穿着轮滑鞋在来回的旋转呢。哈哈。T, a turtle winning, 啊，这是字母 T, 有一只小乌龟，它赢得了比赛。哦，龟兔赛跑是吧？小乌龟赢了。U, a unicorn swinging,这是字母 U, 有一只独角兽，它左右的摇摆着，它好像很享受跳舞的样子。V, a violin playing, 这是字母 V, 哈哈，那有一把小提琴正演奏着美妙的音乐呢。W, a witch hot shot, 那这是字母 W, 有一个小女巫，她正坐在飞速奔跑的扫把上呢。X marks the spot, 这是字母 X, X 在地图上如果被标成了 X 的话，就意味着这是我们的目的地，啊，也许是小女巫正要去这儿寻宝藏呢。Y, yeah, a yo-yo skipping, 啊，这是字母 Y, 这是一个悠悠球，然后它在地上蹦来蹦去。 Z, a zebra zipping,这是字母 Z, 有一只斑马，它正在给自己拉拉链呢。All have come to the party today. 哦，所有这些人今天都来到了一个聚会上。为什么呀？ Why? All are singing happy birthday. 哈哈，他们都在唱生日快乐歌呢。那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 Step into Reading 系列的第一本故事书 Happy Alphabet.快乐的字母，其中我们学会了字母的 name 和 sound, 字母音和名称音。那接下来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留一个小任务了，请和爸爸妈妈一起做，让爸爸妈妈帮我们把大小写字母分列两列，然后呢打乱顺序，我们一起来做连线题，可以把大小写字母做配对连线的练习，呵呵，那你看看你能不能记住26个字母的大小写，并且说一说每个字母的发音和有代表性的单词，比如 A, apple, 你能做到吗？真棒。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如果大家错过了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间的话呢，大家不要担心，因为同学们呢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I see a firefighter fighting firesI see a car mechanic changing tires. I see a pilot flying through the air. I see a barber cutting people's hair. I see the people in my town. And I say, hey brother, what's going down? I see a postman with the mail.I see the police putting folk in jail.